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选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，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选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，德国、塞尔维亚、波兰、墨西哥和安哥拉等国最近举行了庆祝集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业绩，说他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，坚决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他们强调，因为拥戴金正恩阁下做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，所以朝鲜人民军可以永远弘扬百战百胜的传统。